讲咩话？ 我话酒并唔系咁饮噶。 应该系点？ 一句说话，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它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美女，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做 啤酒。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梁錦祥，祝各位听众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好，欢迎翻嚟呢个今日讲古仔。今日就12月20日6:03， 系 咁啊，系圣诞前嘅一集， 系啦， 系啦，圣诞前一集。 嗯， 咁啊，因为下个礼拜圣诞节啦，咁啊，所以就讲一集出嚟啦。 嗯， 咁啊，亦都好贴噶市况嘅，因为今个礼拜个市实在系杀人一个措手不及。 本来就上一集嘅时候啦，姚尊就话：，哎，下个礼拜 俾你个衰口噏中啊，淡，因为辣成千点落嚟， 休息下。咁点知咁啊？佢旅行翻嚟啦， 系啊。 咁啊，然之后发觉喂唔对路，姚尊做翻集先，顶一顶住先。 诶、哎，本来对路啊，都话退市啊，真系退市啊，美股啊真系升到爆灯啊。 系啊。 但系点知点解？唔知点解啫？香港啊，唔跟不特止。仲要人哋升300，香港又跌足500咁滞啫。 嗱，同一啲网友讲下先啦。礼拜四晚就系啦，礼拜三晚就 FOMC 开会啦。咁其实咧，成个礼拜嚟讲，你见到恒指咧，星期一收231，星期二收230，咁啊星期三亦都系收喺231嘅。谂一你谂住曾经穿一穿过啊，顶到23000冇问题啦。咁啊星期三，其实星期三点月嘅 OK， 冇即系要讲成个环球嘅市况就系、是、无论期指嘅无论期指方面啦，去到夜期都系啦，道指嗰方面啦，道指嘅期货啦，跟住然之后成个 FX 啦，都系定点一月嘅 OK， 咁一切都等緊 FOMC 开会嘅， 系， 咁 FOMC 开会出到嚟，好啦，咁啊一开出到嚟 OK 啦，咁啊轻轻我哋即系耀川都有讲过噶啦，就系话点都会做少少嘢出到嚟嘅，咁啊买晒嗰度800亿减100，咁啊去到700亿 ，OK， 咁啊亦调翻转嘅系调低咗嚟紧嗰个失业率，同埋轻轻调高咗2014年嗰个经济增长， 系， 咁亦都讲过嘅就系话白兰克讲嘅就系话个通胀仍然好低，经济嘅复苏仍然有步伐喺度复苏，咁但系要留意翻嗰个通胀嘅，即系随住个经济复苏嘅步伐，但系个通胀假如唔升嘅话咧，其实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嘅，突出咗呢一点嘅，咁。好啦，翻到嚟讲完，即系佢讲完所有嘢之后啦，嘣个美股嗰晚就抽咗上去啦。 系， 嗰个几中间即系一条直路咁啦，最后100米。好啦，咁你就升3嚿啦 ，OK 接近啦，咁啊上翻11,600添，直情系到个道指。咁你好啦，谂住礼拜四翻嚟，啊个港股冇死啦，系咪先？开出嚟都唔跌嘅，头嗰半个钟 升，开出嚟升嘅， 仲唔跌噶嘛？ 系啦， 咁啊，你系谂住 如果系嘅话，入落去啦， 梗系冲入去啦。 点知 就出事咯？ 到你讲啦， 点知就出事啦？即系如果礼拜三、礼拜四，即系简直系 天堂地狱啊！ 系天堂地狱啊！股坛大悲哀嚟嘅，因为好多基金咧，即系啲 trader 咧都出事嘅。点解会出事呢？即系懒醒就濑嘢噶啦啊！咁但系冇办法唔懒醒嘅呢啲事。因为如果你一个 trader 嘅话，你要睇美股跟埋港股嘅两边市，即系譬如你自己系24小时嗰啲 trader 咁样嘅话咧，咁你个策略就好明显嘅啫吓，你见到之前即系恒指23000企得稳，顶住喺度等 FOMC、FMOC 开会吓，咁就算你 tick 个 size 就系你唔知退唔退市，唔退市嘅。你会发觉应该即係不变啦，所有嘢都唔退市啊。你退市嘅咁应该係负面㗎嘛，係咪？咁你应该负面嘅退市，咁你係会手手痕痕呢就沽咁张道指，点知唔退市就释放一个经济向好嘅信号， 係啦， 跟住升咗上去啦，咁你道指就升咗成道指，你嗰张道指就输咗啦 ,S&P 输咗啦， 斩啦，一定 係啦，斩硬㗎啦，咁你係一个嘅国际级嘅 trader 嚟讲呢，你咁嘅情况你梗係香港保飞㗎嘛，第二招 係啦， 咁你香港保飞啦，咁你一开出嚟升咗200多点、就算即係港股唔係跟足美股嘅，咁美国升300，香港升200几， OK， 我当已经係反映咗美股300多点升势啦，跟住港股就再升多啲啦，升到300几啦，跟住回咗落嚟喎， 係啦， 回咗100几点落嚟喎，跟住升都仲有升嘅，升100多点松啲，咁跟住你又发觉咦，美国升300，你香港點都跟200多啊！我琴日仲有將 S&P 輸咗錢打咗靶噶嘛？咁你跌咗，即係升幅收窄咗之後，你好自不然咧，你又會手痕咧，就追翻張期指啦。你追翻期指之後，3点钟咧就殺咗你300点落去。咁所以其實都唔少人咧，就嗰日即係禮拜三、禮拜四咧，就連冚兩巴噶啦嚇，美國同埋香港咧一齊死噶啦嚇。咁所以即係去到今日咧，即係禮拜五嘅時候咧。大家就你眼望我眼啦，唉，都话唔好搞咁多嘢㗎啦，年尾就算罢啦咁样。咁你话呢个嘅美国退市其实係嗰个经济利好嘅信号嚟㗎，冇理由香港咁样跌㗎。咁其实你夹硬要解释你可以解释到嘅。因为第一就係、美国退咗100亿出嚟，有啲好多大行讲即係退咗出嚟嗰啲资金呢受害嘅呢都系啲亚太区㗎啦，因为啲钱呢亚太区走返过去经济信号比较明显嘅欧美地区咁样、一个解释啦。第二个解释就係、恒指本身有技术因素啦，23000穿咗咁咪22800囉，100天线嚟㗎嘛，22800都唔见影都冇埋嘅，咪22600囉，250天线嚟㗎嘛，咁所以大家咪咁數线咪數埋數多两级落去囉。总之就假假地㗎啦呢个跌市，即係我自己觉得 係 好有年尾嗰啲玩到你姐嗰啲心态，哇变态真係变态。 唔係你当我口臭啦，俾个嘴。 唔係啦，最衰係你㗎啦，又话 水走咗落嚟啦。咪好怕㗎，好怕12月㗎讲真。因为即今个12月就有少少唔同，就话其实个成交 OK， 特别係呢几日呢都比较上为之返返正常水平。就唔同 输完又嚟倒过，倒完又输返。 唔同过去嗰啲12月嘅 OK， 即係你得400多亿、500亿啱啱掂咩蚊车边，但係唔同嘅，即係我觉得呢次就咁，但係从来12月都係好易冇上冇落㗎啦，即係喺个股市上，所以我都避一避㗎啦，只不过咁啱撞正个 FOMC， 仲要摆到佢真係圣诞前嗰几日嘅 trading days 就冇得讲嘅呢单嘢就 係啦。咁即係当然即係望返前边咁望返转头啦，咁美国真系退市啦，我系欢迎美国退市，我觉得美国真系绝对退市，上礼拜都讲，即系你耶伦就嚟接任嘅时候，你伯南克你唔搞退市，咁你想点呢，系咪？ 系 咁、你要耶伦孭晒个锅嘅话，即系对佢真系非常之唔公平，亦都唔系联储局应该有嘅一啲嘅政治嘅做法。咁所以你要退定市，等耶伦可以进可攻退可守啊。 系啦， 耶伦可以跟你退，又可以跟你唔退啊嘛，而家咁而家嗰个情况啊，当然系。 大混亂咗啦。 嗯 啊、因為就唔係、sorry 喺香港大混亂咗啦，但係美國就好好、嗯、正常啦。 係啦、 啊，因為我你應該退市，退咗市你個經濟係好嘅。 嗯 咁啊會升咗上去，咁、你話喂香港唔跟咁都冇鬼用㗎，咁我咁講啦，咁香港而家都係期指嗰邊玩曬嘢啫，咁、之後佢點都要跟返嘅，咁、所以你話係咪好灰心呢，咁亦都暫時未需要太過擔心住嘅。 港股就暫時嚟講唔識睇住，但個美股可以咁樣講嘅，一月尾嘅時候應該呢就會公布呢第四季美國個 GDP 嘅經濟數據。 係啦。 睇落去第四季呢好嘅， 应该好嘅，唔好咧，佢又真系收皮啦。 系啦、 啊，因为即系始终，即系上个礼拜，再上个礼拜个节目都讲啦、 嗯， 即系个感恩节个销售话俾你听啦，油价跌咗落嚟嗰一弯咧，对佢个美国嗰、那个。零售咧係有幫助嘅、大家慳咗油嘛，好緊要㗎。美國即係啲人慳咗油，揸車唔使入咁多油，或者入平咗油嘅時候咧，咁佢啲錢就會使鬼咗去。 同埋第二樣嘢嘅係唔好睇嗰個當日嗰個實質銷售，反而而家開始美國嗰邊真係轉咗去網上嗰個銷售度。如果你冚翻埋兩個額嘅話，應該係會好過舊年嘅零售整個嘅零售數據嘅。 係正常嘅呢樣嘢。 係啦， 嚇咁啊，所以就美國第四季。嗰、那個嘅經濟情況咧，應該係值得樂觀嘅。 係啦。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就算你知道美國嗰個經濟係好啦、啊，話埋曬數字俾你聽啦，咁你炒港股你點應對咧？ 係。 唉，真係而家搞到個局啊亂七八糟。咁希望就係啲期指佬喺度玩嘢啦，有啲大戶喺度玩嘢啦，殺你兩浸啦、一尾一港咁樣殺你啦，殺完收手啦，翻去正常基本部啦。希望但願如此咯，唔係點啫？ 幾問題幾麻煩嘅，可以賴去遠少少講下個上證先。 係。 今日真係唔識唔知喎，要問翻姚尊。星期五無啦啦跌43.2084。 A 股啊，真系几弱爆啊！真系今日都仲要再暴射咁样怼落去。 出边啲人就讲就话，因为近即系开始近 方、啊、 新年年尾啦，即系农历新年啦。OK， 仲有大约数落去大约一个月到，咁所以啲钱就开始要抽翻出嚟买翻单，归翻去 mark 咗条数先，先再算。咁 样嘢真嘅， 系啦， 样嘢真。 咁但系睇落去，哇！但系见 A 股势好凶狠的， 冇办法啦，因为前方啦，我谂两个原因啦。第一样嘢就系前方，大家即系好似六月时候嗰个恒指个市况咁样啦，即系六月中嘅时候试过一次Shibor 夹到好高嘅，跟住就杀到你片甲不留嘅，咁、今次亦都系个 Shibor 夹咗上去，咁亦都系预期当中，因为年底夹 Shibor 上去基本上系传统惯例嚟嘅啦，咁、你 Shibor 就都要重申一点，就系、是、Shibor 其实喺国内嚟讲咧个操控得好紧要嘅，俾几间嘅国营大银行咧，即系碾死你嘅，碾啲细银行啫嘛、 嗯。 就算你话唔系前方嘅话，佢都可以夹个，佢都可以整个 Shibor 上去嘅，令到你下面啲细银行咧，哇，你点算咧？就算啲细银行冇，即系有钱喺袋嘅 ，OK 嘅，佢都觉得喂个 Shibor 升到上去六七厘，七八嚟紧， 我点做啊？ 九十都嚟紧，啲唔知系咪发生咩事？咁、我都喺个拆息市场里面，我攞翻啲钱先。跟住。啲細銀行一間攞，兩間攞，三間攞，咁咪會形成一個前方咁嘅心理陰影啦。咁咪加上就係銀行而家係搶緊存款啦，呢樣嘢亦都唔係啲咩特別嘢嚟嘅，去到年底一定搶存款。之前我講即係有啲存款已經係個利息一個月嘅利息已經去到12-13厘㗎啦。咁咪搶緊存款，加上就搶存款之餘就係個拆息抽上去咧，大家楞埋一齊咧就係個前方。琴日晏昼嘅时候，琴日黄昏嘅时候，央行就话佢 trigger 咗个 SLO， 拆咗啲七日嘅短期钱出嚟。咁传闻就话拆咗2000亿嘅。咁其实我好怀疑佢需唔需要拆2000亿，我觉得佢唔系好需要拆2000亿。但系传闻就话拆咗2000亿出嚟，咁但系呢个传闻就释除唔到嗰个前方个疑虑，照样怼你。咁就另一个更加。我覺得更加直接或者更加貼近個市況嘅原因就係要班資回潮啊、因為可能有啲銀行真係見到個拆息高得咁緊要咧，佢摸下自己褲袋，錢係有嘅，但又驚佢唔夠，唔知會發生咩事，咁所以有班資回潮啦，咁要沽股票咯，港股啊沽得好犀利啦，你見到啲保險股沽得好犀利，好明顯就係班資回潮，數飛嘅啫呢啲。 啊，譬如你第四季嘅时候你买啲咩股啊升咗唔少喎、啊。咁、啊上面急 call 钱喎、啊、咁咪沽咁啲香港呢啲赚得多嘅股票咁就拎返上去囉。A 股亦都系啦，咁你即时 A 股沽咗嘅话即时系人民币嚟㗎啦嘛。咁、啊、所以 A 股亦都系我諗系因为有啲资金走返到银行体系里面呢 ,A 股港股尤其是港股里面啲國企啦，即係 H 股嗰啲啊，殺得好犀利啦，所以班資回潮個味道係重咯。咁所以你綜合兩樣嘢就係、是、第一就係、是、如果你美國第四季嘅經濟數據係叫好嘅，啊個市場點都要反映翻嘅，前方依個係一個短暫問題，中國一定會解決到個前方嘅。啊，班資回潮亦都係一個短暫嘅一個影響嘅啫。啊，咁所以啲短暫嘅影響係完咗啦，班棋子佬揈到你暈咗喺度，唔再揈你嘅話咧，咁我諗又唔需要太過悲觀嘅。咁、去到即係可能聖誕節後啊，或者係下年第一季啊，過埋農曆年啊，應該港股會好翻啲嘅啦。睇住條250天線咯，22,600點，咁好多個月都冇穿過。咁喺而家個經濟狀況嚟講咧，港股啊確實係唔需要走出嚟同你穿條250天線嘅。 嗯， 啊250天線就係所謂嘅牛熊分界線啦，即係經濟嘅分水嶺啦。咁而家你話經濟唔係話特別地飆青，但係亦都唔能夠話好差。如果你話啱講啦，美國嗰、那個經濟數據即係啲 GDP 數據係好嘅話，其實基本上你可以 reweigh 過香港個 GDP 啊，咁所以經濟唔係咁差嘅情況之下咧，我又唔係好信個恆指咧係會穿250天線，所以去到226呢啲位咧，你我覺得應該係買翻張 ，OK， 應該係買翻張博佢個大帽嘅真係，不當然，即係而家期指癲嘅真係，講咁講咯， 我自己睇啦，EAN 收嘅話，即係今年年尾收 ，around 喺上翻235嗰啲位啦。 哇！今個月個期指收喺邊就難估啦， 難估嘅，但係 真係難估到不得了啊！ 我亦都唔覺得第一樣嘢嘅就係話要打穿228呢個位，真係即 close 嘅時候要打穿呢個位。 我都覺得係啦。 咁正常地殺咗一陣。真係陰濕地殺咗一陣落嚟啦 ，OK， 慢慢陰乾嚟嘅238，慢慢碌到228行咗成千點落嚟啦，拱翻上去少少唔奇嘅，所以即係嚟緊23號啦，仲有嘅係27號呢兩日啦，可能係個成交好細，咁但係會拱翻少少上去嘅， 係啊，因為 唔覺唔覺你就上翻去㗎啦， 因為始終美國嗰個增長動力係對全球個資金流啊，同埋即係港股係一個幾大嘅因素嚟嘅，咁、你唔可以即係棋子佬嗰班，而家唔知後面嗰班人邊個搞陣啦，但係佢唔可以 ignore 呢個 factor 嘅，即係話美國喺度升，香港係咁喺度冧，咁除非你都估緊 A 股會繼續砰砰冧到一天啦，阿媽都唔認得啦，咁即係睇你點樣睇，即係港股面對住美國同埋中國兩個因素，你點樣平衡翻啦？ 係啦， 我自己個平衡點就喺個250天線嗰度，即係大概22,600點嗰度咯。執翻啲，輕兩級咁樣執翻啲嘢，搏佢聖誕前後失驚無神，同你抽翻啲上嚟，抽翻2,300-4,500點上嚟咯。 嗱、成個恆指個格局咧，見到就係、是、即係呢幾日啦，個恆指雖然坐咗落嚟啦，基本上中移動啊，俾人打得好緊要啦。另外四大銀行啦，四大國有銀行亦都係啦， 銀行嘅首當其衝啦，因為有前方。 保險股就今呢兩日開始跌啦，特別今日嘅平保啦，削得好緊。 呢啲就好明顯係班資回潮㗎啦，平保就。因为平保你啱讲啦，你都计到数㗎嘛，佢升咗唔少㗎嘛第四季。咁中人寿亦都系㗎嘛，咁嗰啲即系计数，喂阿公要钱，你哋估股票，我计下，喂呢隻有呢隻仲有得执嘅，咁梗系借呢隻啦，系咪先？因为我估啲蚀钱嘅，我要 book 㗎嘛大佬。 我如果你问我揸返啲嘅话 ,hold 嘅话 ,hold 隻五号囉 ,82 蚊。 抠只五毫啊都可以的， 82蚊呢位。 其实中移动抠得过嘅，82只都抠得过嘅，80蚊嗰啲边位嗰度咧，合搏翻佢哋85蚊啊。 系啊，我都 咁每只都有3-4蚊啊，咁样都爽格滑嘅呢啲都唔错嘅。咁内银就唔好乱掂住啦，我都话啦，内银呢期真系唔好掂啦。 内银内险唔掂啊，系啊。 系啊，內險睇位啦，內險都可以考慮下嘅，不過即係跌多啲睇下點先啦。 係啊，同埋另外一方面啦，睇下問翻姚尊啦，博唔博只13啊？ 13號仔咪即係博下李嘉誠點樣開價嗰個屈臣氏咯。 博佢上110。 哇，真係唔知點博啊！真係 博佢上去零。 但而家大行股屈臣氏條數咧，就真係 黐咗線。 係啦， 二千億 同個期指咁樣發得咁勁嘅。 二千億， 二千億至四千億嘅。 係啦， 相差二千億喎，唔好以為少數喎，大佬。 係啦，我當拎個最 minimum charge 去計二千億 ，OK。全啦，三間行啦 ，Morgan Stanley 匯豐會幫佢做，另外一間我唔記得咗啦。咁啊， 高盛咯， 高盛啊，啊係公文 set。咁啊，然之後跟住就會大約攞20% 出嚟啦，大約集資係400億度啦，抽翻你400億税啦。個問題係屈臣氏攞最低個價去計估值估2000億嘅話，咁 即係估值嘅嘢啊，真係任佢噏嘅。 咁即係八街都估可以估到800億嘅咯。 嗱咁啊唔同， 都琴估1000億。 八街係純香港嘅東西，屈臣氏係一件叫做佢話係國際性嘅 品牌 連鎖店啊，咁啊唔同嘅喎。你話香港嗰度唔值錢，咁可能喺斯里蘭卡裏面有三間分行。屈臣氏三間都好值錢啦，喂你追佢唔漲㗎喎，估呢啲嘢。 咁百佳係大陸夠有囉，係咪先？ 但你話要倒佢分拆出嚟，買呢個嘅嚟買呢個13號仔，佢咪冇咁快喎，我諗咪最快都要去到下年年中啊，咁先至會有多啲眉目嗰個 valuation 㗎喎。 係啊，但係你唔信嘛，唔信嘅意思你係由80幾蚊慢慢攣90蚊，好啦，真係破返上。 係啊，門聲發大財㗎呢隻。 破返上100蚊啦。 係啊。 睇落去我自己覺得係輕輕，如果真係要博嘅話呢，即係博佢上110蚊啦。有7蚊水位上咯， 系啊，我宁愿博嘅中移动同会五号仔好过 九四一好，好啦， 我唔博13号仔啦，因为第一你嗰个真系比较窄啲或者合理啲嘅 valuation 冇咁快会出，第二样嘢就系话以李嘉诚过去分拆嘅嘢嚟讲咧，佢都几掠得几尽嘅， 系啊。 佢都掠得幾盡，咁當然佢掠得盡嘅話，對和記嗰個股價會有幫助啦。突然之間佢掠到6000億咁樣，梗係即係和記120蚊都得添嗰陣。咁但係你要知道掠得盡嘅時候，佢個 timing 要做得好啦。如果 timing 做得好嘅話，喺呢個時候佢又唔可以講到咁盡嘅。係嘛？咁啊，梗係要講到個市場氣氛真係就佢啦嘅時候，佢先至博大霧走出嚟講嘅嘛。咁所以我覺得係咪咁快會開到個價嘅出邊？ 係啊。 咁佢所以咁快買定佢睇101蚊咧，有少少驚嘅。 OK。 如果你呢個時候買，你又要博佢好快會開個價，個價又係即係講緊4000億樓上嘅，咁我就唔會睇101蚊，我寧願睇102蚊咯。如果唔係點直播啊？冇直播空間嘅喎，如果唔係，係咪先？你101蚊。你八一蚊都系嗰阵时，都系讲紧八九蚊啫，得8-9% 啫。但系你要好两个 criteria， 第一好快开价，第二个价好靓仔，系咪先？每样嘢都起码值10% 啦。咁啊，所以就另一单啦，又系关乎阿李家嘅。 系啦， 就系、是、呢个嘅 八号仔 啊， 抌180几亿出嚟， 好奥妙地喺 Telstra 嗰度就买翻佢哋当日唔要嘅 CSL， 系啦， 咁点解会有呢个举动呢？ 我谂都系关乎于政府发牌嗰个3G频谱上啩？ 点样关乎法呢？ 而家第一样嘢，首先系讲紧个3G 个底价嘅标系可以再降低，政府讲咗嘅。 系啊，咁你本来你都唔系玩啲饭噶，你做乜因为个3G频谱你就走翻去买翻转头咧？ 系咪攞翻个市场占有率咧？因为买翻之后变成30几噶，变成龙 头。我不嬲都唔要噶啦，我攞个市场占有率做乜鬼啫？我都唔要嘅。 咁佢睇到你，可能睇到你一样嘢。 佢冇赚嘅今次deal。 系啊， 佢十几年前卖嗰阵时8-6亿咗紧啫嘛。佢 book 佢就赚咗10几亿嘅，咁但你计埋通胀嘅话咧，其实 level 攞翻嚟噶。即系点解？即系个动后边个动机系乜嘢啫嘛？点解你要喺呢啲咁嘅奇怪嘅环境里边，你买翻只 Telstra 翻嚟咧？呢样嘢先至要斟酌嘅。咁你估点样估咧？即系我自己个人倾向啦。呢单嘢应该就唔系咁简单嘅。 一定系。 系啦，咁啊点样唔计咁简单法咧？咁可能佢系即只6823。即係拆出嚟嘅 trust 啦，首先講6823嘅影響先。6823嘅影響咧，其實奧妙嘅。第一樣嘢，佢走翻買翻只 CSL， 個競爭個香港嗰個嘅競爭嘅環境咧係有少少改變，但我覺得唔係改變好多嘅。 嗯， 嚇咁啊，數碼通嗰啲係咪好驚？我又唔覺得數碼通會好驚，因為 CSS 本身已經有啦嘛，不過係賣咗賣翻俾轉頭嘅啫嘛，即係有嘅嘢只係換咗老闆啫嘛，啊換咗個股東啫嘛。第二樣嘢就係話，6823係一個 trust 嚟嘅 ，trust 嘅意思就係話。佢有一個嘅息率作為一個股價上面嘅招來嘅，咁你今次拎咗89亿出嚟去買翻只 CSL 嘅話咧，你無論如何，因為佢都講明嘅係用個 debt financing 噶啦，嚇咁你會拉高咗嗰個利息開支，咁啊會影響盈利，咁啊會影響到嗰個嘅腰嘅，嚇咁啊啲股東一定不滿嘅。咁點解6823都仲要嚼只 CSL 翻嚟咧？其實對個 strategy 嚟講咧，冇乜特別大嘅意義嘅，嚇你一早唔睇好嘅，你一早睇好你唔會賣啦，嚇你跟住睇翻好嘅，其實佢自己可以敷其他嘅方法去繼續做翻都得。咁我自己諗啦，就係話咧，即係今次用6823去買咧，其實只係可能係李家幫一啲嘅中資電信股咧。去到做定啲嘢嘅先嘅啫，即係譬如其實基本上原來係941想買 CSL 嘅，咁但係941而家去買 CSL 嘅話，一定係風吹草動㗎嘛，咁會搞到大龍鳳㗎嘛，咁所以就 flu 呢個嘅6823嚼咗隻 CSL 返嚟，跟住成隻6823或者係點都好啦，就踢俾中國移動嘅，咁所以今日出咗個 deal 之後呢，我喺有線嗰度做節目都搞到好肯定咁話俾大家聽，就係、是、話升得最多嘅一定係數碼通同埋和記電信啦、因為數碼通同和記電信，如果你好單純咁諗呢單deal嘅話咧，佢哋係唔應該升嘅，甚至會跌嘅、因為影響咗嗰個嘅競爭嘅格局噶嘛，多咗隻香爐噶嘛，或者嗰、那個唔叫多咗香爐，個香爐就本來係拜緊土地，而家變咗拜緊觀音嘅香爐，好似勁咗咁樣噶嘛，咁啊對數碼通應該係不利嘅，但數碼通會升，因為大家。即係我相信大家都係心裏面諗緊，就係話呢單deal可能背後係某一個嘅中資電信商策劃嘅。咁既然如此，中資電信商有三個嘛，譬如今次原來係中移動背後嘅，咁即係我可以預期聯通都可能嚟緊會咁諗噶咯。嚟緊聯通真係要咁諗，揾一間香港電信商啊拍咗之後攞翻香港個三支頻譜嘅話咧，咁你冇得揀嘅，你得嗰兩隻嘅啫，數碼通同埋和記電信嘅啫。咁所以數碼通和記電信今日升成10几%咧，都我諗咧都係因為預期緊。佢哋係會有機會俾啲大陸嘅移動電話商去入股囉。咁所以就我自己個拆個局或者一個睇法呢，就係咁樣。啱唔啱真係唔鬼知㗎。 唔知。我反而調轉去諗喎。其實係李家背後一啲可能political 嘅政治動作嚟㗎。 有咩政治動作，即係你買返個 CSL 返嚟。冇政治動作㗎。 維持翻佢哋嘅影響力啫嘛，我覺得無論喺電信行業、電力，即係你見到嗱，先講嘅就係、是、好啦，分拆八街 ，OK， 諗住搞，咁啊講咗好耐都冇人問啦，跟住然之後搞港燈啦，開始港燈亦都講緊係搞啦，跟住然之後喺和黃道搣舊屈臣氏出嚟 ，OK， 爭在未搣埋嚿貨櫃碼頭出嚟嘅啫，係啦 ，Husky 就揸住喺手想搞咗啦 ，OK， 咁然之後佢到呢一邊成個電信市場，就再搞翻攞翻曬啲嘢翻嚟。 我又唔覺得啦， 唔覺得。 即係如果你話喺個電信市場要做翻啲嘢嘅話，其實佢都仲有隻和記電信噶嘛，都係李家噶嘛。喂，總一講一個李家總體嚟睇啦，咁佢都係有嘢噶嘛。咁佢八號仔都仲有個撈喺度噶嘛，咁佢唔係冇嘢嘅。6823都仲係電信嘢嚟噶嘛，其實佢係有噶，佢係唔需要。即係如果你係用嗰個政治角度去睇，要立翻啲籌碼嘅話，佢係唔需要。咁高調190亿去買呢個 CSL 翻嚟，仲係對於市場嚟講係一個幾 surprise 嘅一個嘅行動嚟㗎嘛。咁如果你話啦，如果中資電信商係想有興趣 through 一啲嘅 joint venture 或者係搵個搭腳石，搵李澤楷嘅6823做搭腳石去入香港嘅電信設備，即係香港嘅電信公司嘅話，點解佢唔直接買 CSL 呢？譬如中移動嘅，點解唔買直接 CSL 呢？咁我唯一嘅解釋就係話。 即第一打草驚蛇啦，第二樣嘢就係你知中國人喺澳洲度買嘢，因為 Telstra 本身 CSL 係買俾 Telstra 澳洲公司嘛，你知中國人喺澳洲度買嘢好鬼驚噶嘛，鋪鋪都賴嘢噶嘛，係中信泰富啊啲一買澳洲嘢即刻賴嘢，咁所以揾阿李澤楷出嚟買翻嚟，跟住喺李澤楷又買翻轉頭嘅話咧，咁我唔係直接喺澳洲嗰度買嘢咯，唔係喺度澳洲財團嗰度買嘢咯，咁啊即係我唯有就係呢兩個解釋嘅啫，嚇，因為你見到數碼通咁樣升法咧，其實就我諗個市場諗緊嘅嘢咧，同我的方向都差唔多噶啦，即係話佢哋係搏緊一啲嘅中國電信商同香港嘅電信商咧，會有啲某程度上嘅結盟咁樣咯。 係 ，OK， 好，咁啊呢一節休息一陣先。 大家好，我係夏薩特，你而家聽緊係 www.m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